二、朗读句子。一、几个。及格。这次考试你们班有几个同学不及格，希望下次会考得理想。 二、松树、松鼠。你看，那棵松树上的小松鼠多可爱呀。 三、叔叔、数数。叔叔正在教侄子数数。 四、自习、仔细。自习的时候要仔细地阅读课文。 五、除夕、出席。除夕那天我们打算开个茶话会，请你出席。 六、哪个、那个、棋子、妻子。哪个是大刚的妻子，那个拿着小旗子的就是。 七、句子、橘子。我让你造十个句子，还没造完你倒吃起橘子来了，真是懒惰。 八、通知、同志。请你通知所有同志明天开会。